以下是广告时间。 情满九月，感恩回馈，在9月2号至9月5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3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700元立减80元，满1000元以上立减100元。新会员再送30元积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为您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嗯，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咱们又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了哈。什么好吃呢？鱼是相当好吃的，而且呢对我们人类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是的， 是咱们餐桌上的佳肴啊，每当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啊，假日改善伙食，这餐桌上是少不了鱼的。这鱼肉是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又容易消化，全家老少啊都非常的适合啊。那其实啊，从古至今啊，一些沿海地区的人都是一直吃鱼为生的哈。 对， 比如说典型的，咱们说什么鱼好？深海鱼好，对吧？ 深海鱼好 啊，深海鱼好。那北极人因纽特人，天寒地冻的啊，也没别的，就是从深海里面捞鱼， 一直吃鱼。 是的啊，天天吃鱼啊，那边人都非常身体健康哈。确实平时要多吃鱼。那咱们也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讲，为什么要提倡吃这个深海鱼呢？ 这得跟大家去说啊。你看很多的专家是怎么说的，说咱们平时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好，那我们多吃取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里呢，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不长腿的，对吧？那么你知道，那我们说那个四条腿的哺乳动物，你不如吃点鸡鸭，那吃鸡鸭呢不如吃这不长腿的，多吃点这个鱼，它里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营养，同时呢相对其他的这种动物蛋白来说呢，它也是更加的一个健康的。你看比如第一个来说，在这个深海鱼当中啊，我们特别强调是这个深海鱼。深海鱼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什么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呢？也就是我们说平时您看您要吃什么橄榄油啊，吃什么亚麻籽油啊，里边补充那个欧米伽3啊，吃什么红花籽油补充的欧米伽6啊，这些东西呢，它都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有时候又不能自身合成的一样的物质。那么这个进到身体当中会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比如说 DHA， 比如说 EPA。DHA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小孩多吃点 DHA， 很多老年人呢补充点 DHA 也可以。那么 DHA 深海鱼当中含有的大量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所以中老年朋友呢，您多吃点 DHA EPA 含量比较多的这种多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深海鱼，它对您身体呢健康是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什么呢？蛋白质啊，硫胺素啊，对吧，核黄素啊，钙呀、铁呀、磷呐、尼克酸呀，各种矿物质啊，这些营养呢都在深海鱼当中呢是非常丰富的。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是深海鱼，深海鱼是什么？因为我们说现在随着我们城市的发达，社会的发展，那我们有很多的城市一聚集就会有很多的污水，咱不说工业污水吧，你生活污水也是要产生的。 是。 那么在我们的一些近岸的淡水河道当中啊，或者近海的近岸当中呢，会产生一些水体的一些污染。那么虽然我们也在治理，但是您可以想象，那大海有多大？地球面积70%都是大海，所以深海的地方它受到的污染的就会小。 对， 所以呢还是在一种天然的纯净的相对纯净的环境当中去生长，这些鱼呀，这些虾呀，这些东西呢，它自己受到的这些人类生活因素的污水排放的污染就非常小，那么吃起来呢就会更干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吃那个深海鱼，它就有特殊的鲜甜味儿，所以它呢吃起来呢更加的健康。还有呢，因为深海鱼呢在水里比较深，几千米深的那个大海沟里边，所以那些里面相对呢压力大， 对， 温度低， 所以在压力大温度低的情况下呢，很多的鱼类它的成长速度是很慢的，也就是说它的肉质是很紧密的，成长慢肉质紧密，因为是在深海鱼当中，它呢本身肉质就比较这个很弹性，然后肉质很香甜，味道更好吃，它生长得很缓慢，这就是我们说大家为什么要吃深海鱼。但是吃鱼又有一个问题，这个说好了，说白了吃深海鱼好吃鱼好就麻烦， 哎，对， 炖鱼咱不会，对不对？ 是关键的，不是说把鱼弄熟，咱们说买一条好鱼，白水煮了，对吧？这个煮个方便面也那样哈。 对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基本会了。 哎， 关键的是，就是说把这个收拾拾掇出来， 哎， 是特别难的啊。这没一点这个几年的厨房经验，是根本没戏了。 是 啊。而且呢，就是说咱们买条好鱼哈，真就白水煮啊，做好了也不容易。 说实话啊，特别是你说你那个这个小鱼说完，咱特别有生活有这个场景啊。你要买一条大鱼，你从头到尾收拾一下，烧完一手腥啊，这个东西还可理解。可怕的叫什么呢？ 没弄好， 叫小黄花鱼这一类的 啊， 每一条你都得重新像一条大鱼那样，给它开膛破肚去五脏，剪鳃去鳍的，对吧？还得刮鳞。条条这么弄烦死你， 是， 而且一弄不好，因为它小，你还刮着手碰着手就很麻烦。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呢，那些活啊全让专业的人给您干了。 对， 您在家呢，就像小云说的，你像泡方便面一样简单的，让你踏踏实实的吃一顿好的炖鱼，还炖的是哪儿呢？深海的好鱼，什么小黄花鱼，给大家做好了。 对，所以说就要请出咱们今天的这个特别好的产品， 对， 这个大品牌二 D 的深海鱼罐头，来给大家讲一讲都有哪几好啊。 是，第一好跟大家说，大品牌咱们放心啊，各大网站呀、超市啊、家门口的便利店中都有卖啊。虽然卖的价格比较贵啊，因为大品牌的东西好嘛，卖的比较贵，但是你各地都看得着的啊，这就咱就放心了，这是这个各个渠道都有的货。第二呢，原料好，原料新鲜，那采用的呢真的是远离污染深海的这样的深海鱼啊，捕捞上来之后呢快速冷冻锁鲜，冻一回然后全程冷链直接加工的时候呢，整条鱼我跟您说什么叫讲究哈，去头去鳃去内脏，头尾掐去了，那么头尾给您去完，内脏给您清洗干净，新鲜保净，所以呢鲜度在那儿了，网捕出来直接这个冷链锁鲜急冻，然后呢再去了头尾，直接给大家这个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呢在卫生和安全这个方面，食品安全方面呢有一个非常高的保障。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好，那我一般很多人说这个工艺好，我自己家里炖鱼我还不会炖鱼，我就这么来去说，这道理又特别简单，人家这个那儿的师傅哈，您说天天就负责把这小黄花鱼给您焖好了、炖好了，把这深海鱼给您做熟了，不干别的，就研究这一件事情。人家一天炖的鱼的量，可能够您，咱们说，我是保守说，够您一年炖的鱼的量。所以呢，您想，人炖了三年、五年了，十年、八年了，一直在做这个，他就应该熟能生巧，做出来就是好吃。所以呢，几十种香辛料配比，什么时候高温，什么时候低温，什么时候把鱼骨头焖的鱼刺、鱼骨都酥烂了，又保持这个肉啊，它有那种天然的那种蒜瓣的颗粒感，老人小孩你怎么吃的时候都放心不扎嘴，一罐头这个盖一打开，鲜亮诱人，香气四溢的，那个肉松软鲜啊，而且呢非油炸还很健康，这个咸鲜那个味儿下饭也好，拌面也好，或者是炒个什么菜也好，放在一起配着又很踏实，所以这起来之后呢，工艺好，味道好，大牌子，好原料又好吃，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您觉得，这值得一试。 这说的都饿了哈。 对，而且呢，二 D 人 大牌子做的还很实在啊，里边全是肉啊，炖的酥烂，大块的鱼炖炒，你这里边整着看着呢，大块大块的鱼肉在里边啊，给大家呢这放心实惠、看得见的食品安全。 对，您放心啊。那说白了，咱们这大品牌是不是在咱们这个大平台的合作上又有大优惠呢？ 那是肯定的啊！我跟大家说啊。来自二 D 的这个深海鱼罐头的组合是这样的，首先呢给大家呢红烧黄花鱼三两一罐的20罐，一个人吃三两都有点吃不了啊，家里俩人吃合适啊，给大家直接20罐，然后呢光这20罐市场上价格就得多少钱呢，平时单斤卖呢就小30块钱一罐，就是600块钱左右了啊，我们今天直接299做五折，在299五折的基础上，您拿走个20罐三两一罐的黄花鱼啊，深海黄花鱼啊，再送给您一个品尝装，装什么呢？油沁的金枪鱼三两一罐，送您12罐。 哇，送的也不少、 金枪鱼呀、比黄花鱼在市场上卖的价格还高啊！直接给大家送您12罐三两一罐的。 加起来32罐，价格还是299。 嗯， 平均下来您自己算算，这一罐才多少钱？太值了， 太值了。嗯，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为您带来的主品是红烧黄花鱼的20罐哈， 嗯， 每罐都是150克饱量的阿尔蒂深海黄花鱼罐头，而且呢，再为您送上12罐油浸金枪鱼罐头，同样哈，每罐都是150克，这一共32罐，打包价只要299元啊！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确实，这鱼好吃是好吃啊，咱们关心的是安全， 对吧？在安全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什么味道呀、实惠呀、价格呀，如果连安全都没有的话，说实话这也就不用谈了，是吧？啊，那么前面我们跟大家说的安全，比如说从它的冷链的加工运输，从它的制作当中都很安全，那今天大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把安全等级能不能再提升一点呢？比如说你外面买的，一听大家一听罐头，哦，罐头，那就得大量的防腐剂加进去了呗，那是您20年前的理解。现在我们说叫食品行业的整个技术的非常发达， 对， 热灌装技术用不着加防腐剂。 嗯， 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罐头，您放心吃，调料里边加的是什么呢？酱油啊，就是一点酱料，大海的味儿不咸不腥，没有说什么特殊的一些化工的原料，那些提味剂、提鲜剂的添加，所以呢，颜色上是天然的啊，味道上是天然的啊，给您好好炖出来的，关键是没有防腐剂。高温直接杀菌，真空然后就灌装了，无菌状态下保鲜持久，所以您吃得很放心。整个过程加工又是全程的无菌加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大大保证了我们所食用时候的这样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哎，对，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合适哈， 嗯， 就是说咱们买的放心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而且呢，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只说咱们买了一个放心，关键还买一个实惠， 嗯， 这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哈。 是的， 而且呢，这个我觉得组合其实很丰盛了，咱们不是一种鱼给您来32罐， 对， 是这个黄花鱼给您来20罐，金枪鱼再给您来12罐， 哎， 全家人想吃哪种鱼自己挑就得了。 对，今天我们说这两种鱼啊，都是在深海鱼当中，都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价格比较高的鱼，对吧？今天这个呢是真正的金枪鱼，还有我们金枪鱼和这个黄花鱼都是卖的比较贵的，所以这样给大家的组合您就知道这用的是真材实料，里边的东西呢您都看得着，而且呢这样的金枪鱼也好，这样的黄花鱼也好，那里边都深海鱼里叫海底黄金啊，这富含着欧米伽3，刚才我们说这种叫做多饱和脂肪酸这样的物质，它呢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嗯， 您为什么要吃鱼油？您为什么要吃亚麻籽油？对不对？里面都是吃这欧米伽3嘛。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多吃点金枪鱼，多吃点黄花鱼，这里面就含有这样的物质了，您吃足足的量，这个食品呢给大家的营养添加有时候就够了。而且刚才我算了一笔账，29932罐，一罐的平均是9块钱左右吧，不到10块钱。您现在说，您去别说去大饭店里，我说我要一份黄花鱼啊，焖酥鱼啊，您10块钱拿得下来拿不下来？就是你说我中午咱订一盒饭，这盒饭里我说里边有，您给我来两块鱼啊，别说黄花鱼、金枪鱼，就大草鱼 上去了， 你这10块钱你也拿不下来这一盒饭吧？ 对， 对吧？你这自己家里吃的干净卫生放心。 咱们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哈，为您带来的主品是红烧黄花鱼罐头20罐哈，每罐都是150克的，赠品呢是油浸的金枪鱼的罐头，也是为您带来的是每罐150克，一共是12罐，这主品赠品一共32罐哈，打包您299元就能带走，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 415-5151，400-015-5151。 情满九月，感恩回馈，在9月2号至9月5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3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700元立减80元，满1000元以上立减100元。新会员再送30元积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您的朋友北广购物。开播7周年呐、日出日落，寒来暑往，伴随在您的身边。广播和听众一家亲，给您送温暖，替您着想，严把关，给您多省钱。北广购放心购，与您常相伴呐、400-015-5151电话记心间呐、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您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愿意吃点清口的东西了啊。 哎， 大鱼大肉吃的呀有点腻了。 哎，这天热了吃不下去了。 所以呢有些朋友愿意吃点凉菜。 哎， 那么在凉菜当中的横菜是什么呢？海蜇头啊。 哎呀，这个真的说实话，到餐厅一点这一盘海蜇头，便宜的便宜的32-33。 但是呢其实有些餐馆啊，他经常拿海蜇皮糊弄成海蜇头。 哎，就 这可真是两个概念， 一两块头就给您放的都是蜇皮，所以要吃大家还是认准这海蜇头。 那么说到海蜇头啊，实际上咱们国家比较好的出海蜇头的地方就是营口了。 是的、那为什么说有人说这个营口海蜇有名呢？我跟您说，咱们这什么呢，叫做地理原产地标志。 嗯， 营口海蜇是有地理原产地标志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跟渤海湾这挨着，又靠北边，水温又比较冷，海蜇成长比较慢，湾里面呢这个海流啊是比较平稳的，由于这个对冲啊，整个的它里边洋流带来的这里边的营养物质又很多，所以这里海蜇生长缓慢，但是它的里面吸收的营养物质很多，它里面所积累的丰富的内涵物质就多，所以您这时候再咬上一口脆吧唧儿的甜吧唧儿的营口的海蜇，吃着就是香， 对， 吃着就是脆，往往比市场上其他地方的海蜇要贵，对吧、人家地理标志产品啊，人家东西好， 没错、而且那个地方呢是远离大陆哈、是没有污染的，海域特别的 干净、 对，所以它生长的海蜇呢是自然，而且是周期更长，口感更好， 是的， 吃起来特别肉头， 哎、 所以我也是爱吃这个海蜇头， 爱吃海蜇头、 但是由于它价格比较贵呢，所以平时吃的也不太多、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让大家吃够了， 今儿真的是让大家妥妥的让您很满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什么样的价格，我告诉您啊，首先是地地道道的海蜇的蜇头的部分，而不是海蜇皮，您知道是那个带脆的带甜的口感。第二，咱们这海蜇呢一定是大品牌啊，俊品湾给大家带来的，是真真正正打捞，给它泡了脱盐脱矾灭菌浸泡几遍之后再直接灌装的，而且呢连那个调味的料包按照营口本地的渔民的那种香脆的口感您调好了、您家里愿意怎么吃您可以吃，您愿意说尝尝当地的本地的海鲜的味道，去不了营口怎么办，我连料汁都给您调好了，这样的一包人家卖的不贵啊，人家卖的真不贵，可心说15块钱一包，多少呢，里边270克， 半斤多， 但是呢足足捞出来之后是一大盘子，您切点黄瓜丝浇着汁就一大盘子，家里3-4口人当一盘横菜是没问题的，这一包人卖15块钱，然后在咱们平台上是什么价呢，在咱北广啊、大家知道16包再加16包一模一样的 32包， 32包加起来就按他们那便宜的价格来说市场上也得400块钱，399吧，差不多400块钱左右，咱们今天199，199什么概念啊，相当于一份海蜇头连料包都给您备足了， 6.2元。 哦，那真合适， 人人都吃得起 了。我刚才看这个量啊，如果说在餐馆里呢，也就两袋吧。 是的， 两袋的话估计得20-30块钱吧。 是的， 啊，这个呢两袋的话啊，足足吃了10来块钱。 10来块钱， 啊，所以真的是价格非常合适了， 特别好。 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199元，一共32包啊。哎呀，今天这个还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海蜇头啊，它固形物的含量呢不低于50%，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呢是非常实惠的。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啊，它不仅好吃， 对， 是吧？同时呢，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哎， 比如大家都说它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食物，对于身体啊也非常有好处。 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啊越来越开始注重食品营养的一个健康了。我们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啊，咱们就又担心自己身上那个小肉啊都能露得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高蛋白质，因为我们天热的时候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需要的能量消耗比较多，消耗的叫蛋白质，所以要吃高蛋白的食品。海蜇是低脂肪，低脂肪的意思，你海蜇它有什么脂肪啊？透明跟那碎的，基本都看不着这个里边什么的脂肪。高营养，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除了蛋白质，我们还是让我们身体需要微量元素、维生素、钙、镁、锌、硒什么的这些东西，它全有，所以呢，它的营养还很全面。另外呢，低热量，低脂低热量，不会让您吃完了之后浑身的就是又燥热呀，又浑身又长肉啊，这都。您放心， 没错， 这不会是那样的食品。 对对对， 安全放心，特别适合夏天来吃。 关键在市面上呢，一个是大家这个海蜇头和海蜇皮呢可能分不清，另外即便您分得清的话呢，它这个海蜇头是不是安全可靠的，这都很难说。所以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还是买点有谱的东西哈。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海蜇头啊，刚才我打开了看了一下，它应该是呈黄色或者是棕黄色，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 您这说的太 是吧？ 为什么外面您看那个海边那个海蜇头吃的都有点偏黄或者偏棕黄？这是它本身的颜色，就跟咱们吃那开心果似的，正常的颜色就是点棕黄色。 对 对 那为什么卖的好多白的？那是漂的， 对 不对？海蜇头也是一样，海蜇也好，海蜇头也好，就应该那个本色，咱们吃着才脆口，这是天然，咱们叫这个健康安全的。 所以呢，今天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担忧都没有， 是 啊，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的产品呢是有保障的， 对， 所以踏实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俊品湾的即食海蜇头，咱们的是270克，半斤多一大包，咱们给大家呢是16包加上16包，一共是32包。海蜇头它的固形物不低于50%。 对， 那么市场价别说了，今天呢我们价格只要199元，合一包呢6块钱， 6块2毛钱。 哎，所以呢从价格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另外呢品质也非常好，味道也非常好，当然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是的，料包都给您备齐了， 对，只要199哈。 对，就 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022冬奥会，万众期待。哎呀，北广购物特许经营，有好多的品牌，徽章、邮票、贵金属、服装也有卖。哎呀，您要收藏纪念品，赶快打电话来。哎哎呀， 其实我在想啊，你看家里呢备点这种东西的话呢，比如说来个人， 哎 啊，咱们请个客的话，撕开两包一大盘子出来了。 说实话，它的吃的方法特别多。第一呢，您直接自己吃就行，切个黄瓜丝一拌啊，放个白菜心一拌呀，拌个海蜇头，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个，我教大家一个炒菜的热炒的做法，还挺好玩的。您知道咱们家里爱吃那个里脊肉炒黄瓜片吧？您呢把这个海蜇头跟它翘进去，这菜里边呢既有了海鲜的这个鲜香味儿，同时呢这个海蜇里面那个脆香的口感，海鲜味又进去了，所以。它是相得益彰的，愿意再抓把虾仁，这就是翘三鲜呐。这三鲜出来之后，黄瓜片那个清香味一激也好吃，这是热菜的吃法。另外呢，简单来说呢，您早上起来稍微多放点盐，咱们把那酱醋汁多放点，就着粥白粥喝。刚早上起来的这个替代的，这起咱们比吃那小腌菜那个，咱爆腌这海蜇头，这吃了都上档次呀。 没错啊， 怎么吃都行。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它冰箱里稍微一震，放点这料汁放肉，配碗小啤酒，今天晚上什么也不吃主食了， 开胃啊！ 哎，又开胃又凉爽。 没错，像现在的这个天好，大家可能出去游玩啊等等的哈，带几包，因为本身都是现成的， 现成 拆开以后，哎，里边的调料都调好了，然后一拌。 特别的方便， 特别方便， 哎、 特别爽口， 吃哈， 是的。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哈、特别的合适。咱们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6包，再加上16包，一共是32包。海蜇头它的固形物不低于50%，咱们32包的价格呢是199元，且吃呢啊。 对，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奥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贸会等你。 是谁家茉莉开的花儿香？